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展昭伸出手去摩挲着端木翠手软的细发，嘴角却带着一丝笑意。 端木，只要你好端端的，我才走得安心。我不知道我还剩下多长时间，是一炷香还是一盏茶，现在拿走就好，都不要了。拿着一点点的命和那一点点的福气去换端木的平安，希望老天能听到我的心愿，让你的亲人快点找到你，不然的话我做鬼都不安心。小时候娘说，人一旦死了做了鬼，就只知道往前走，不知道回头看了。我想我做了鬼之后脑袋一定是翻了账的，因为放心不下端木姑娘，一定要看到你才安心。阎王看到我会不会吓一跳，怎么会有长得这么丑的鬼。 他轻轻地笑，慢慢地闭上眼睛，端木翠的泪水一滴滴打在他面上，胳膊忽然就被人攥住了，抬头看时是杨戬。 端木，西夏兵就快搜到这里了。 杨戬的目光极快地掠过展昭的脸。 他没多少时间了，走吧。 端木翠没有动。 端木。 杨戬你放手。 你再拉我，我就一头碰死在你面前。 杨戬愣了一下，叹了口气，慢慢走出洞去。不远处，数十个西夏兵正向这头过来。 主人怎么办？ 哮天犬原地打转，尾巴乱摇乱摆。 上仙还是不出来。 都要寻死了，你敢拉他出来？ 杨戬冷冷瞥了他一眼。哮天犬的气。 一哭二闹三上吊，都是凡间女人的毛病。上仙真是在凡间待久了，学了不少坏毛病。 下一刻，听到西夏兵的呼喝声，哮天犬的眼睛一下子瞪得溜圆，浑身的毛都竖了起来。 啊，来了来了，怎么办？ 怎么办？哼，自然不能露出了神迹，否则是要犯天条了。 那要怎么办？ 哮天犬的反应很慢，杨戬慢条斯理地解下大肠。 也算他们幸运，可以跟上界的天神二郎真君实打实地过招了。 哮天犬的眼珠子都要瞪掉下来了。 主人 你要动手啊。 杨戬的身形犹如电闪，眼前影晃，再看时已在数丈开外。 跟凡人动手？ 哮天犬还沉浸在久久的震撼中。 这不行啊，主人，还是我来吧。 洞外的刀戟相碰之声传来，展昭渐渐陷入沉寂的身子陡然一崩，端木翠温柔地搂住他。 展昭，记不记得你说要娶我？ 端木。 展昭茫然，睁开眼时，眸光已经暗淡下去。 我是在梦里，对不对？端木怎么会来？ 我听说，凡间的男女婚配，都是要交换生辰八字的。展昭，你的生辰是什么时候？ 八字，辛亥乙酉，丙申壬寅。 辛亥，乙酉，丙申，壬寅。是不是？ 是。 展照眼前疲倦的和尚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叹息。端木翠低头，将展昭平放到地上，最后一次吻上他的唇，起身向外走去。洞外数十丈处，杨戬被数十个西夏兵团团围在当中，他好整以暇的左突右闪，兵刃四下招呼，就是进不得他分毫。哮天犬在边上看着，大红舌头拖得长长的，眸中露出又是羡慕又是崇拜的目光来。而这一切对端木翠来说都像是无关紧要的布景。他在雪地上跪下来，伸手拔下头上的簪子，面无表情地刺入左手掌心，鲜血涌出，他以手作笔，在雪地上划下一圈大大的圆盘。圆盘的顶端，他写下了展昭的名字，还有展昭的生辰八字。再然后，他的目光转到圆盘底端，手上的簪子一笔一画端端正正写下了三个字，端木翠。公孙先生费了许多功夫教他写宋时的文字，他到底还是没学会，写的还是仓颉鬼书。他微笑着念动咒法，半空之中开始云起雷动，有一道极小电光穿透云层，准确无误地击中他的手，嗤的一声轻响，他的手上就多了一个血窟窿。端木翠笑了笑，抬头看天，唇角露出讥诮的笑意来。 哼，还有什么更厉害的，都使出来，我不怕。 第二道闪电随着月空而来，嗤的一声，又是一个血窟窿。这诡异的天象终于引起杨戬的疑心，他猛地转过头来，悚然色变。 端木翠，你给我停手！ 来不及了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大地震颤，方才画着圆盘的地方突兀地升起丈余高，盘面呈墨黑色，正中一道鲜红色的上下指针微微颤动，而盘的外围，端木翠和展昭的名字正快速地围绕着圆心旋转着。端木翠目不转睛地盯着盘面。 端木！ 杨戬大惊失色。 你不能妄动生死盘。 端木翠像是听不到他的声音。 生死盘的指针恰好置换你二人性命的概率少之又少，很可能轮空，也有可能什么都改变不了，但是妄动生死盘一定会有天谴。端木，这样做不值得。 端木翠笑了笑，盯着盘面轻声道， 你不懂。 杨戬无奈，忽的牙关一咬，手中的三叉戟化作三道金光，直取生死盘住。生死盘遭此一震，猛烈晃动起来，周身腾起烈焰。端木翠眸光一冷，双手伸出去稳住了盘身。杨戬眼睁睁地看他双手在烈焰中炙烤，一颗心直如油煎一般。那十几个西夏兵俱呆住了。哮天犬唤回人形，急急窜回杨戬身边。 主人，这要怎么办啊？ 怎么办？ 杨戬唇角泛起苦涩至极的微笑。 在这等着，给他收尸。 地面又是一阵剧烈的晃动，生死盘飞转的盘面慢慢停下来。杨戬没有去看盘面，只是看着端木翠的脸，他忽然觉得这个妹子他其实并不太懂她。孤昌死时他夺战牌出战，那时自己好生钦佩她，觉得巾帼不让须眉，她并不是单于儿女情长的软弱女子。身为上仙，他叫端木翠上阶绿条，数千年来端木翠虽然偶尔玩闹，但从不曾触犯戒条让他为难。杨戬觉得他知进退，是个不让人操心的妹子。他放心端木翠，所以很少看他。他也不闹，虽然偶尔跟自己发发脾气，但只要自己接他去司法天神府邸小住两日，端木翠所有的脾气都会烟消云散了。总是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